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十九集， 吴恙闻言赶紧冲进卧室帮忙仔细的找，果然不见了。 还丢了别的东西吗？ 吴恙已经调出手机里当日拍下的照片，对比着房间里的置物开始挨处排查。但两人一猫搜寻了一圈，发现缺少的就只有那块硬盘，而门锁却完好无损。他推测对方应该是拿钥匙开门进来的。鉴于吴一舟觉得对方离开并没有多久，吴恙又问江峰， 你今天刚来这的时候是几点？路上有碰到什么可疑的人吗？ 下午一点半吧，我刚进小区，恰好给房东打过一次电话，所以记得时间。如果非要说可疑，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一个穿勇士队纪念衫的男生，那件白色卫衣扬州有一件一模一样的，我就多看了一眼，其他的就没有了。 样子看清了吗？ 没有，戴了个口罩，明星同款的那种黑色的，但肯定不是扬州，身形都不一样，比他矮，挺瘦的，衣服也撑不起来，没有扬州穿着好看。 吴恙和吴一舟对视一眼，几乎可以确定拿走硬盘的应该就是那个冒着杨先生的名义取走蛋糕的男生。他又有这里的钥匙，说明极可能就是那个神秘的同居人，而硬盘里也一定存着关于二人身份或者扬州下落的秘密。吴恙觉得他们此前的推测可能都错了。起初他认为是扬州骗了江峰5万块钱，继而消失不见。后来这个猜测被吴一舟推翻，因为他觉得如果只是为了骗钱，扬州完全没必要到江峰的公司工作，也不会被小江总的5万块钱打发了事。因此大家都认为扬州可能是遇到了什么急需用钱的麻烦事儿，又不好向江峰解释，这才借了钱，却在将要离开时被那个神秘的同居人挟制。但这也无法解释两个疑点。第一，为什么江峰能够在日历上留下如此精准的线索？他不仅预计到那个同居人会拿着他的会员卡预定10月5日的蛋糕，甚至还通过游戏中的剧情影射了自己失踪的原因。第二，为什么扬州从一开始就用了一张假的身份证，故意隐瞒真实身份？现在仔细想想，或许扬州最开始出现就是计划好的，他隐瞒身份信息接近江峰，进入 IN， 起初的计划可能远不止5万块钱，可能是个更大的计划，比如绑架勒索，或是从 IN 得到更大的利益。但后来随着和江峰的相处，扬州渐渐良心发现，心生悔意，他决定离开 IN，离开江峰。他用预定的外送早餐和一份生日礼物表达对江峰的感谢和歉疚，却不料行动当日在这间出租屋里与当初合谋犯案的伙伴发生了冲突。出于对伙伴的充分了解，扬州能够及时留下行踪线索，而没了扬州的支持，那名根本就与江峰素不相识的同伙也没办法继续原计划，只能临时起意用扬州的身份借了点钱逃之夭夭。所以9月18日上午通过微信向江峰借走5万块钱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扬州，而是已经挟持了扬州的那个神秘的同居人。这时吴一舟冲他喵了一声，打断他的思路， 先找到这个人要紧，帮我出去看看。 我下楼到附近看看。 吴恙在他的建议下准备起身离开，临走前又告诉江峰， 如果派出所还不给立案，就换个案由，拿着你给扬州的转账记录去找那个陈警官，说你被骗走50000块钱，让他追踪一下对方的账户。 打开大门，吴一舟很快跑下楼梯，吴样根本追不上。 我得趁魏大三件前动作快点，你在小区门口等我。 吴一舟说完就彻底消失在了他的视线里。幸好他早有准备，吴样掏出手机很快定位到了吴一舟。 跑得真快啊。 吴样看着屏幕上飞快移动的小圆点，不禁感叹， 这百米速得多少呀。 吴样跟着吴一舟的定位追过去，看见手机屏幕上代表他的绿色圆点在小区南门外的一处速度渐渐放缓。小区南门外是一条美食街，通常晚上6点才开始正式营业，这个时间街上还十分萧条，几辆私家车压着人行道，停得横七竖八的，旁边不少店铺仍然锁着门，偶尔的一辆外卖电动车飞驰而过，留下一股炸鸡的余香，却很快和垃圾桶里的残羹冷炙气味混在一起，变得有些难以描述。吴样小心地绕过地上一滩汤渍，尽可能地平掉垃圾桶里传来的阵阵馊气，心想派吴一舟来这儿执行任务，今天回去肯定被他骂惨了，非得领去宠物店来个洗剪吹全套才行。由于吴一舟正沿着对方的气味寻找下落，需要高度集中精神，吴样并没有直接喊他的名字，只是跟着手机提示自己找。屏幕上那颗绿色圆点还在附近缓慢移动，突然不远处响起一声尖利的急刹车，接着就是一声撞击的闷响，伴着接连而起的汽车警报，反反复复，尖锐刺耳。 哪儿来的死猫？ 吴样一惊，脑子霎时一片空白，还没等反应过来，脚步已经迈了出去。因为被乱停的私家车挡住视线，吴样看不到事故现场的状况，只能朝着汽车警报的方向跑，胸腔里的心脏狂跳不止，耳边反复回响的都是那个男人的那句怒骂。这街道的路面不宽，单向只有一个车道，事故现场一辆三轮摩托横在逆行道，车头撞进另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上，顶出一个凹口，三轮摩托已经熄火，司机正骂骂咧咧地往路中间拉车。一眼望去，四下并无吴一舟的身影。吴样心里一颗石头落了地，顿时舒了口气，刚准备拿起手机寻找吴一舟，就见司机神色慌张又别扭地看了他一眼，然后二话没说直接跳上三轮车，拧开钥匙就跑。 感情是把我当成私家车车主了。 然而当吴样打开追踪软件，却发现那颗绿色圆点已经和他的位置重合了，他心叫不好，退开几步，果然在地上找到了那颗装着追踪器的小球。 那吴一舟去哪了呀？吴一舟！ 经过的路人朝他这看了一眼，却没有吴一舟的回应。他拿着他慌乱中掉落的追踪器，确定刚才被三轮师傅咒骂的一定是吴一舟， 也不知道他被撞着没有。 吴样只好在附近一边叫他的名字一边找，巷子里，房顶上，马路边，车底下。 啊，找到了。 这个小东西此时正蜷缩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一辆车底下，一声不吭，眼神里还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茫然和无措。吴样偏着头蹲着，1.72米的个子几乎整个人快要伏在地上，他朝车底伸了伸手，轻轻叫他的名字， 吴一舟。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